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93集，向死而生三。皇兄也这样觉得，朕方才瞧着也是，莫不是这孩子也晓得是承欢救了他？这话说的着实可笑，这孩子与承欢相像，大约是因为那位文贵人天生丽质。这世上的美人多少都有些相似的，再说轩辕林选妃，也说不准真的会不自觉的选与承欢相似的人。只是这些话不必拿出来败坏兴致，何况做父亲的喜欢自己的孩子，哪里需要理由啊？轩辕镜看着这孩子，心生感慨，想起当初的事儿，便忍不住想揶揄轩辕礼，当下便摆出一副茫然的样子来。这话怎么说的？不是承欢为了阻止陈荣进宫，这才下了毒手？轩辕礼耳廓一红，侧头瞪了他一眼。轩辕镜笑起来，他并非不知道轩辕礼这话，说出来不过是提防着罪魁祸首又做些什么诬陷承欢，倒不如先用莫须有的名头坐实了罪名，往后要开脱也便一些。可他如今想起来，却总觉得可笑又可叹，当初已然事事为他考虑周全，却丝毫不知自己的心意，白白浪费许多时光。因着轩辕林表现出来对大公主非比寻常的喜爱，群臣不敢怠慢，连忙上前恭贺，气氛一时热烈起来。轩辕林将大公主交给张晋忠，脸色却并没有因为热烈的气氛而缓和几分，反倒因为林峰迟迟不回来而越发阴郁。他气势沉凝，殿内的嘈杂很快慢慢消停下来。大公主若有所觉，张了张嘴哭起来。张晋忠哄不了，只得匆匆去寻奶娘，却是一转头就看见林峰浑身湿哒哒的站在廊下。他唬了一跳， 你这小子怎么这副样子，快去换了衣裳来，奴才若是伤了病了，可只能自己熬着。 林峰张了张嘴，浑身颤抖起来，哑着嗓子道， 张公公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。 还不等林峰说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张晋忠就心里先狠狠一跳，腿脚有些发软，身体一晃，险些摔了大公主。他连忙咬着牙摇了摇头，止住了林峰的话， 先别开口，这店里都是宗室大臣，咱们做奴才的不管什么事儿，都不能给主子丢人。 他抖着手将大公主交给了奶娘，走远了些才看见林峰， 是后宫出事了，后宫的事儿你就去报元妃，不必拿到前面。 林峰抓住他的手，他的身体还在颤抖，于是张晋忠被抓住的那只手也跟着颤抖起来。 公公，是大明宫出了事，成。 张晋忠瞳孔一缩，只觉得自己的耳朵像是不好使了，竟然听不见林峰在说什么。他这个年纪本就该耳聋眼花了，听不清也是应当的。他便茫然地看了过去，林峰喊了两声，见他毫无反应，也有些懵了，僵在原地，有些无措地看着他。怎么了？满朝文武都在，吵闹什么？轩辕镜不知从何时前面转了过来，瞧见两人的情形，还以为是林峰在欺辱张晋忠。林峰此时是彻底慌了，只看见轩辕岭对承欢的喜欢，若是他当真在大明宫出事儿，只怕他们这些伺候的人都要跟着陪葬。此时瞧见轩辕镜，便觉得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，连忙上前两步跪下磕了个头。轩辕镜连忙侧身躲开，皇帝的贴身内侍行这样的大礼他可不敢受，有什么话就说，这是做什么？林峰闭了闭眼，一咬牙， 求先王救命，程公公去了。 轩辕镜一呆，抬手揉了揉耳朵，茫然地看了过来。你说什么？谁去了？ 林峰又磕了个头， 奴才也不晓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，方才奉旨回大明宫去，一开门便看见程公公扑倒在地，本以为是磕了碰了，却根本探不到呼吸。 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大明宫。轩辕镜也有些懵了，程欢才回宫几日，竟然就一命呜呼，这岂不是明着告诉轩辕林不该把他带回来？林峰满脸绝望地看着他， 先王殿下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奴才真是无辜，这手的铁桶一样，怎么？ 轩辕镜摆摆手，此事先别告诉皇上，群臣都在，若是皇帝为了一个本该在宫外的奴才失了态，不知道会引来多少闲话。轩辕凛却忽然站了起来，躲在后头说话的两个人都被唬了一跳，还以为是被他听见了，连忙转头看过来，却是傅卓来敬酒了。轩辕凛本想和他多喝两杯，见他直接提了酒壶来，当下脸一黑，去和你爹喝。傅卓摊摊手，见他心情不好，也不好多言，转身走了。轩辕凛越发坐不住，也顾不上时辰，抬脚走过来，几个人都绷紧了身体，紧张地看着他，都在这里做什么？林峰身体一软，又跪下了。轩辕凛拧眉看着他，干什么？林峰怕得说不出话来，轩辕镜连忙为他遮掩，这都开宴了，还是用些再回去吧。轩辕凛摆摆手，这里你替朕看着吧，朕有些不适，回宫歇息片刻。眼见人是拦不住了，轩辕镜只能叹了口气，皇上，大明宫里出了些事情。轩辕凛已经头也不回地钻进了雨幕里，林峰慌慌张张追上去给他撑伞，却是小跑着也跟不上轩辕凛的步子。轩辕镜叹了口气，回头看了眼仍旧喧闹的大殿，心里一叹，现在真的是要变天了。林峰一路上都想和轩辕凛说大明宫的事儿，可一瞧见轩辕凛的脸色，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等大明宫近在眼前的时候，他脚下一个趔趄，扑倒在地上。轩辕凛并未察觉，淋着雨进了宫门。狼却看见他，浑身一僵，无地自容地垂着头跪地请罪。轩辕凛无意识地蜷缩了下手指，先前就不安宁的心脏越发剧烈地跳动起来，他顿住脚，盯着狼雀的头顶看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他本该守着宫门才对，为什么会到主殿门口？狼雀磕头请罪，臣有负皇上所托，请皇上责罚。胡说什么？在这大明宫里能出什么事？狼雀被问得抬不起头来，张了张嘴却说不出口，人在眼皮子底下出事，岂只是愚蠢能形容的？皇上那样看重程欢，将他的安危交给了自己，可他却眼睁睁地看着凶手送了有毒的饭菜进去。他一头磕在地上，臣死罪。轩辕凛僵了僵，半晌没找回思绪来，雨水忽地停了，大明宫上空慢慢露出了阳光。夏日的天气本就如此，忽而雨，忽而晴。轩辕凛被突如其来的阳光晃得眯了下眼睛，思绪这才回笼。他抬头看了眼天空，天都晴了，不许再说胡话了。狼却动了动嘴唇，不知该怎么解释。轩辕凛抬脚进了主殿，狼却犹豫片刻，还是爬起来跟在后头走了进去。院正面如土色地戳在主殿里，看见轩辕凛的瞬间浑身一颤，直接趴在了地上，连句话都没能说出来。轩辕凛却仿佛没有看见他，径直撩开垂幔进了寝殿。程欢白着脸弓着腰躺在床榻上，仿佛是因为方才的暴雨激起了难以忍受的疼痛，如今正咬着牙忍受余韵，整个人看起来羸弱又憔悴。朕方才瞧见变天，便觉得你要难过，可惜被朝臣拖着不好回来看你，可好受些了。 他探手摸了摸程欢的头，将他有些凌乱的发丝撩到耳后，顺势捏了捏他的耳垂。真让人给你开安神的药，喝了便能睡得安生些。程欢还安安稳稳地躺着，轩辕里便也安静下来，沉默地看着他。太医们吓得大气不敢出，战战兢兢地跪在一旁。轩辕里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他这是救济，朕知道，怪不得你们，都下去吧。太医们面面相觑，都不敢吱声，一路西行挪到殿门口。狼却张了张嘴，语调艰涩道， 皇上，程公公他， 朕有些累了，想歇息片刻，都下去吧。 狼缺被这话说得头皮发麻，轩辕林想休息他不敢拦着，可龙床上还躺着个死了的程欢，这怎么歇息？他看着轩辕林欲言又止，却瞧见他自己脱了外衫，将程欢抱进了怀里，一副要这样休息的样子，当即心里一颤， 皇上，这不行。 轩辕林语调有些慵懒， 狼缺，朕已经许久没有好生休息过了，现在很累，下去吧。 狼缺张了张嘴，他知道这样不妥，可一时间竟然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最终只能叹了口气，低头退了出去。 今天朝臣只见了大公主，朕心里惦记着你，没顾得上给几个孩子起名，回头你多费些心思。 他轻轻拍了拍程欢的后背，下巴在他头顶上蹭了蹭，伸手将程欢的腿捞进怀里。 朕年幼的时候，常见父皇这样替君父揉腿，尤其是变天的时候，这样你会不会舒服些？ 他顿了顿，轻轻吐了口气， 朕试过了，跪着真的不舒服，以后再也不会受这种苦了。 他将程欢用力地抱进怀里，声音压得越来越低，然后慢慢颤抖起来。 程欢，你是不是疼得说不出话来了？ 程欢仍旧不吭声。轩辕里顿了顿，手慢慢颤抖起来，他闭了闭眼，抬手捉住了程欢的衣摆，死死握住。 程欢，朕如今终于知晓何为疼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